谢谢。 这个所谓抗疫呢，就是这个擴大版的721来的。721那些警察见到那些白衣人走了去，大家记忆犹新，然后跟白衣人拍膊头。为什么我们播来播都播这个721这段片呢？现在林郑抗疫就是擴大版的721来的，就是不作为。 而且是更严重。721你见到那些白衣人呢，是硬硬硬硬拉开到闸呢，是去冲入去呢个元朗站啊嘛，而家特区政府唔封关咧，就等同于咧 开咗栋闸， 打开道闸入嚟啦，埋嚟睇，埋嚟拣，我哋仲有机会系免费俾医疗你，不过香港人嘈啦，我而家都系收翻你费用咁样啊。 但佢呢个收翻费用，我估计违法噶，可能俾人 JR 噶，系咪？唔系特首讲就系噶咯。喂，大佬，呢个防疫条例里边噶，你要修订个防疫条例噶，不过已经系乱晒龙噶啦。而家我觉得，嗱，我觉得好简单。中共是要留下香港这个窗口，为什么呢？就是那些权贵要走佬，真的去到全国死亡人数去到过万的时候，上二三万的时候，怎么办？喂，他们都 panic 的，他们要走佬，又没有飞机跟外国通航的时候，但他们这条路是不通的，到时香港都封埋了，告诉你，都会被外国封埋了，没得谈的，真的。所以呢，他跟着会更加多这些所谓疫症难民涌下来的。不用想的，隨著大陸你現在看到他那個，我就說你乘 1.5 一路乘下去，你估計得到的，梁卓偉那個推算數字最保守，如果你看這個倫敦什麼帝國學院推算的數字，其實是高過梁卓偉的，那個爆發的數字， 恐怖， 成大今天的學者說了的，不是嚇大家，由初四到現在當30萬人回香港，即是說他的推算是會多50多個 case，好了，50多個 case， 他推算就是說佔用大約200多張隔離病床，香港 total 隔離病床就500多張，這個是低估的，因為你疑似個案都已經進入隔離病房了嘛，你現在說的是會帶來50多宗確診個案，50多宗確診個案，如果根據現在的情況，確診12宗已經有100多張隔離病床已經被佔用，即是說大約1:10，50多宗即是說已經有500多個疑似個案出現，香港何來有隔離病床？沒有啦，完晒啦，已经个古仔已经系呢几日嘅啫。其实系讲紧30万人咁样翻嚟，好啦，我就第二个要求唔系净系封大陆人唔俾落嚟，而系如果你而家仲上去大陆嘅话，翻嚟一定要自我隔离 14日。 嗱，你因为公干好探亲好，我冇办法去阻止你哋出去。 喂，公干探亲系唔会死人，我而家真系解释唔到点解仲有香港人而系要咁样。 系啊，咁多人仲系翻紧大陆，一日几万人。喂，大佬，你翻去拜年 系唔会死人噶？ 要死咩？ 你要记住系害埋自己屋企人。 好啦，我当你中港家庭啦，你老婆喺上边，仔女喺上边嗰啲。喂，你冇办法噶，你冇办法，你就要话俾佢听，我上唔到嚟啊！如果唔系，我会翻到嚟香港要隔离啊，我翻唔到工噶啦。咁大家咪唯有喂，大佬 FaceTime 好乜都好，系嘛 ？QQ 好乜都好，大家用呢个方法咯。我想问一下，你唔上去一个月系咪会死咧？我真系嗱，你话我非必要要上去。咪翻嚟自我隔離咯。公司你話我要派我上去， 那些公司你可不可以遲些啊，可不可以用 online 去處理啊啲嘢、嗯、你要想其他方法去處理咯，上唔到去開會可不可以視像啊，喂大佬而家資訊科技咁發達，點解仲要親身上去呢，我想問下咁高危、 嗯、 好啦，跟住第三樣最撲街係咩啊，滯留喺武漢嘅香港人。你睇到南韓撤橋，日本撤橋、 嗯、 日本撤退嗰啲你知唔知啊，係二百幾架救護車擺喺機場。 265架。 一個人上一架救護車。 係啊，你能唔能夠想象嗰個畫面喺機場外面200多架。 係咁樣為自己國民。 你要記住喎，每架車上面應該有一個司機、兩個救護員或一個救護員嘅喎。 係啊，係咁樣。 四百幾人空前地嘅操作係去務求就要防止呢啲疫情擴散。 防止疫情擴散。 你諗一諗，香港做唔做到？ 然後佢點解唔做啊？佢哋今日你見到佢哋幾閃縮啊？處理滯留在武漢的香港人，他說因為沒有隔離設施，這個是事實，但是為什麼沒有隔離設施，因為沒有準備、嗯、跟口罩一樣，我想說為什麼這班人十惡不赦呢、 嗯、 即是我很少這麼嚴厲去批評他們，就算我認識的人我都說他們十惡不赦落地獄的，真的為什麼呢，因為口罩的儲備、隔離型的措施這些全部有了 protocol、嗯、其實一按掣衛生署就會自動去做、 啊、 其實好了，你見到輝明苑事件，他基本上連民政專員單聲都不做，基本上不是因為他們懶，而是政府要他們暗地裏做、 嗯、 這個就是人為的錯誤， 搬曬啲嘢入去都話唔係 人為的錯誤，講大話欺騙市民。好了，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佢係因為唔夠隔離營，所以他不可以撤橋，唔、嗯、可以撤退武漢嗰班香港人。點解？因為他撤退翻嚟就要隔離啊嘛。咁佢冇啊嘛，咁咪唯有唔撤咯，就將佢擺喺一個疫區嗰度。你諗下，係賤格到咁喎，冇口罩啊嘛， 即係 冇口罩存量，咪大家唔好翻工咯。郵政署 都 停 死啦，咁 好啦，郵政署停埋，寄翻嚟嗰啲口罩就堆喺嗰個物流中心、空運中心嗰度啦。去到咁嘅地步喎，而家係好啦，仲唔知停幾耐喎？我唔知佢今日公布提供有限度服務包唔包括郵政署？你諗下，係完全唔好話冇章法，係陷害緊香港人嘅，其實係。呢啲措施，而個原因係咩？佢係掩飾緊自己嗰個嘅失職、瀆職啊！其實呢個唔係淨係燒嗰個指引。我話俾你聽，你喺立法會裏邊快都要 move 一個 motion， 呢個係行政長官瀆職嘅行為嚟嘅。其實根本就應該彈劾嘅啦。其實係，係你冇做到呢啲咁嘅嘢。好啦，而家嗰班人就留喺個疫區嗰度，日日有得震冇得瞓。佢哋仲震過我哋，佢哋喺武漢啊，大佬啊！仲有分布在湖北省其他城市嗰啲咧，喂大佬，你唔好以為武漢，你睇下黃江市係幾 Q 大鑊，死幾多人，係咪已經係 spread 開曬，然後翻唔到嚟，個個然後睇新聞見到日本又撤走啦，係咪佢啲公司同事嗰啲韓國人就走啦，日本人又走啦，唯獨是香港人，一國兩制，國家會照顧你，大佬，然後留喺度，留喺一個疫區，每日睇住幾百人幾百人咁死。我想問下你，即係我呢啲人，我係覺得好，我好同情佢哋嘅。佢哋個原因就是有啲人真係翻唔到嚟嘅，而家佢點翻嚟啊？交通已經封曬，佢可以去邊啊？ 走唔到， 係走唔到嘅，係嘛？權貴走到喎，武漢嘅權貴走到喎，但係呢啲香港人走唔到喎。然後政府竟然你睇下今日佢涼薄到咁嘅地步，誒留喺嗰度仲安全啦咁。喂，大佬咩人嚟㗎？我想話係因為你哋失職，係因為陳肇始。陳漢儀、邱騰華、李家超呢班坐喺度，全部都係落地獄嘅。話俾你聽，全部呢班撲街係失職，淨係仲係講緊止暴制亂，淨係講緊點樣對付示威者，從來冇諗過嗰啲係你香港人嚟。其實 十二月中聖誕前已經出線㗎啦， 佢仲放緊 TG 㗎啦，係 撲你個街仲放緊催淚煙啊喺度。 喂，新聞專同盟1月2號已經係要求正式咁講，就話要封高鐵，或者高鐵係唔停呢個武漢站啊，係就禁止頭嗰七個個案嚟到香港啊，係冇做啊，特區政府係 嗱，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就即係點講咧？香港人要諗清楚，我哋而家發覺所有香港嘢都係靠香港人自力救濟嘅話咧，即係話政府嘅存在冇價值。你問我。靠商界自力救濟，靠社會自發，自己幫助，互相幫助。咁我想問，要個政府嚟做咩咧？個政府係提供服務㗎。我哋納税嘅目的係要個政府提供服務。當市民有危難嗰陣時，當市民有需要喺海外有需要嗰陣時，你就會去照顧佢哋㗎嘛。 係嘛？而家原來唔係嘅，留喺武漢嗰啲人，大佬孤兒咁樣嘅，原來係。你自己喺度啦，點解？因為翻嚟冇地方俾你隔離啊。咁嗱，跟住最好笑咩？佢衰格到將個責任怪責於喺輝明苑嗰啲縱火嗰啲人。 係啊，話黑衣暴徒 射去黑衣暴徒， 燒壞咗， 仍然個刀仍然係戰鬥，仍然係繼續打你嗰啲抗爭者。是没有改变过。 如果不是那些勇武抗争，是不会令到辉明楼停止了被政府用了来做隔离营，或者是被那些医护人员。 我觉得那些勇武抗争者是蓝丝来的。 大佬真是惨啊，是有一部分是，但被拉的有十一个住在华明村的后生仔啊，他们才是英 雄啊。为什么不问刘国芬那些助理啊？ 大佬 都有份 在现场搞的。刘国芬在哪里啊？走去跟林郑戴着口罩在那里做 show。 那下他懂做啊。 是啊。 是啊，那下他 懂做。你走出来舔的时候是。 你麥美娟都係啦，成班有個食相惡劣到咧，今日諗住封關就個個出嚟舐，葉劉又出嚟舐，結果林鄭呢條撲街過埋佢哋一棟，係唔宣布封關就 幾涼薄。葉劉喺立法會琴日朝開會，呢、這個衞生事務委員會，我去完呢、這個亞洲邊個地方翻嚟，陽光與海灘啊，使乜隔離啊？使乜呢個戴口罩啊？咁樣係，跟住俾人影到張相，俾阿大舊啊！影到張相，我係同佢坐商務客位嘅，原來佢冇戴口罩嘅，真係。跟住落咗機場之後係點啊？落咗機場即刻自己 call 車，第一就坐架嗰啲高爾夫球車，跟住啊即刻叫的士走，佢唔會走去人群多嘅地方噶，佢係咁樣啊，離地到咁噶。 呢個蔣麗雲叫人蒸口罩都好笑啦，即係蔣麗雲元秋白痴，大家都知道。個問題大家有冇諗深一步？元秋點解係坐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嗰個真係嚇死香港人，竟然由呢個白痴嘅人係去掌管 呢個先係大家嘅責任。 香港立法機關衛生事務委員會嘅主席， 如果你繼續俾票呢啲撲街，佢咪由嗰個白痴嘅人坐喺衛生事務委員會？ 你諗下，佢係參與制定香港嘅公眾衛生嘅政策㗎。 佢仲走去串翻衛生署嗰度。 喂，九龍西嗰啲嘅民建聯嘅支持者啊，嗰啲市民啊，嗰啲藍絲啊，係你哋擺佢上去嗰個位置度㗎。係 啊，你叫元秋蒸口罩俾你用啦。 係啊， 所以我話你呢個係共業嚟㗎。你而家所有過去支持過民建聯嘅人，過去支持建制派個工聯會嘅人，如果你哋唔反省嘅話咧，香港墮落到今日，你以為係政見問題好啦？半年前你仲可以扮瞓，去到今日，你可以扮瞓咩？係 啊， 係嘛？我歡迎你哋轉態，企翻嚟黃呢邊。 你仲唔認為香港係應該封關嘅？唔好意思啊，話俾你聽，喺好短嘅時間，全世界唔同嘅國家就會封香港關啊！ 是活該啊！我話俾你聽， 話俾你聽， 攬炒㗎啦！ 點解而家坊間講啊？大佬真係慘啊！大陸發生呢個咁樣嘅武漢肺炎，一係你就係呢個食野味，一係就係呢個自己研發生化武器之後洩漏，呢兩個都係死罪，呢兩個都係天譴。不過就要平民百姓或者香港市民係去即係陪葬。 嗱，我而家 你諗下幾大鑊係？ 內地洩露出嚟嘅資料咧，我差唔多慢慢可以重組個案情。如果你知道嘅話，你仲對於呢個共產政權同埋林鄭係仲憤恨？點解咧？就係、是、呢個武漢喺個距離呢個海鮮市場33公里嘅地方，就係一個全國第一個叫 PL4。 哇！33公里好近嘅啫， 特別嘅一個咁樣嘅病毒研究。 揸車咪十零分鐘去到？ 係啦，呢個病毒研究室就係2025 Make in China 其中攻堅嘅一個項目。就係、是、要超越美國，除咗 5G 嘅通訊科技，就係、是、航天科技同埋呢個疫苗。疫苗就同病毒係兩位一體嘅，其實疫苗就係病毒，病毒就係疫苗。好啦，然後2018年用行軌嘅方式，就將加拿大 University of Manitoba 嘅一個 lab 裏邊嘅華裔嘅夫婦，就係、是、將伊波拉病毒活體用加航帶翻去。幾恐怖你諗下？ 哇！真係， 跟住 真係好難想象啊，大佬。 FBI 已經拉咗哈佛呢個嘅化學系嘅系主任，呢個好出名嘅 Charles Lieber 嘅一個學者，亦都係收咗共產黨錢。呢個唔係華裔，呢個純粹係收錢，幫武漢大學做叻。武漢就係中國研究 vaccine 嘅一個基地。然後同時有四個中心，一個喺北京，一個喺昆明，一個喺武漢，一個喺哈爾濱。好啦。到12月，呢種病毒首先喺呢個 lab 裏邊嘅研究員去揾到呢種病毒之後，就通報上邊。嗱，佢而家洩漏出嚟嘅故仔就係、是、北京嘅專家，就係、是、衛健委嘅專家落去，就話呢種病毒叫做可控可防，唔需要擔心。然後就乜嘢都冇做啦。結果個病毒在海鮮市場蔓延，海鮮市場不是第一個原點嚟嘅，海鮮市場是個病毒的集散地。 而呢個高福所謂衛健委嘅專家嘅領導，就仍然繼續咧就去寫論文，就係、是、最近喺呢個新英格蘭嗰個刊誒醫療刊物同埋， 仲喺期刊嗰度寫， 都發表嘅刊物就係佢領導噶啦。 係 嗱，點解會係咁嘅行為咁怪異咧？阿蕭生都有講今日，但係佢冇講到後邊嘅理由。個後邊嘅理由，我話俾大家聽係咩？呢、這個高福衛健委呢班人根本就係準備咧，就出 vaccine。 嗯， 所以佢哋點解話掉以輕心唔上報習近平？呢、這個絕對唔係因為佢哋官僚主義嘅行為，即係懶啊、欺上瞞下，唔係，而係佢哋覺得我哋有 vaccine 去對付嘅，已經係，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 嗯、 但係病毒係會變種嘅， 變異嘅係， 係會變異的。好啦，當佢可控可防呢一個決定，佢點解忙於寫論文呢？其實那個是政治行為來的，他寫論文去向國際告訴國際，我們在疫苗研究我們已經破解了這種病毒那種的基因牌，他是為下一步推出 vaccine 是去做一個準備 鋪路的， 是一個鋪路，但是結果人算不如天算，病毒不是在實驗室而在外面的話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我希望我估計的是錯誤，如果不是的話你就知道這班科學家 evil 到什麼程度。我不敢再想 象，我有一個大的發明了，終於了解到破解到這個世間上面的秘密，為何蝙蝠身上可以帶有這個伊波拉病毒，但他自己本身不會感染的，到底是為何？我破解了這個秘密了，這個還不是驚世大發現， 這個研究在上海11月25日發表了，就是在叫做中華果腹裡面抽取到這些病毒、冠狀病毒出來。嗱，呢個喺唔係我作出嚟，我唔識嘅，其實呢啲嘢我都係睇 BBC 啊，睇其他嘅外國傳媒嗰度睇翻嚟，或者 Nature 雜誌等等。但係我高度懷疑，點解呢？因為當一個國家佢冇一個開放嘅科學社群，科學家互相監督、專業監督，因為你要有專業嘅雜誌發表嗰啲數據，然後大家可以批評引用啲數據去推翻，我哋叫科學發現嘅邏輯就係咁。咁樣嘅話咧，你嘅科學進步咧會造就全人類社會。 嗯、 但係中共呢種體制，中科院有黨委書記，有習近平嘅2025 Make in China 嘅政治要求，就會令到出現咗何建輝用基因圖譜排列嬰兒誕生呢個咁嘅納粹科學家啦。我甚至懷疑武漢嘅疫情就係納粹科學家嘅產品嚟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你根本成個科研體系。就等同於史太林的蘇聯和希特拉的納粹德國、美國，我不是種族歧視，不是說美唯美是上，美國的科學社群是公開透明的、你做了一些數據拿上去這個的柳葉刀好，拿上去這個自然雜誌好，什麼都好，人家有些權威的刊物有評審，然後去複核你的數據，然後你那些東西如果是假的，人家會終身去這個剽竊的話會終身停離職。 這個也都解釋到為什麼最近也都是有很多市民找回2017年，即是在兩年前2019年的12月之前的兩年前，已經有美國的專家科學家那裡會預計得到武漢 這 種的實驗室的話，是有機會根據大陸的體制，不只是人，是大陸的體制和個軟件的話，是極有機會是充滿風險，和會外泄、會洩漏、會出事，這樣是預示了兩年前已經有人預示了這種危機存在。 這個好，這個歷史上已經是出現過了，其實就是納粹德國、納粹德國的量子物理學是相當之先進的，其實、美國的原子彈其實是得力於它 kidnap 了那些、納粹的科學家，其實先至有抌原子彈落去呢個日本。嗱，但係呢個亦都係因為咩？當舉國之力實現希特拉嘅狂妄嘅幻想嗰陣時，佢短期裏邊可以做出嚟嘅，但係嗰個後果係好嚴重嘅。我想話，而家呢個武漢疫情究竟係咪呢樣嘢，因為只不過係因為中國人食野味咧，或者上一次嘅沙士係咪已經係一個即係？預演呢我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最實質的資料，不過我們去做推斷，我們只是懷疑為什麼時間是會這麼巧合， 還有那隻病毒 是這麼完美的，地點 是 會這麼巧合，是的，地點是會這麼巧合，是 還有那隻病毒是可以隱身可以成等等這些東西，是吧？你現在中國現在仍然拒絕美國專家去幫他的， 是 的，原因我告訴你，如果中國是準備攻堅成為這個 vaccine 的大國，是取代美國的話，這個是全世界的災難。我敢寫包單，這個絕對是全世界的災難。你看到世衛這條仆街，你就知道當中國準備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什麼 China Solution 這些東西呢， 你就知道今日香港人的抗爭是絕對有價值的，其實是因為我們 say no 的是中共模式。這種中共模式不是只是影響武漢，是全世界的恐慌來的，現在是。然後世衛在上一次會議和這次會議之間，因為受中共影響不去發那個全球警告，即是說很多國家是根本上是沒有預警的。其實好了，到現在那些人隱性大菌者已經入了你的國家了，其實已經是。現在就是這樣，是嗎？到為什麼何志平要行賄聯合國呢？為什麼中共人權理事會全部都是流民惡棍當道？為什麼 Donald Trump 說不再給錢這個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呢？不再科水聯合國呢？ Donald Trump 一早就說了，其實因為被俄羅斯中共這些流民惡棍滲透了，是嗎？他們自己就醒了，世衛一警告俄羅斯立刻封中共邊境。 是啊， 金正恩仲醒喎， 北韓啊仲犀利啊！ 金正恩係喺第一次世衛準備話會可能會嗰次會議，即係對上一次會議就已經封中朝邊境。 最早封關，仲要係封中國大陸最唔俾面呢個老大哥就係北韓啦。 因為北韓同俄羅斯係絕對知道中共係撲街嚟嘅，因為佢哋都係撲街嘛。 因為人同此心咁，對你講係你冇咁樣嘅心腸，你唔會諗到人哋會係咁樣做啊。 佢諗到中共一定係做假。 跟住再諗一個預防嘅措施係去做啊。 佢諗到呢啲一定係同 biohazard 有關， 係啊， 一定同化武有關，所以用生化武器有關，所以佢咪咩咯？佢咪行咗一步咯。其實就係嗱，呢個就係你睇到啊，金正恩同普京點解啊？不是我最仆街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仆街啊。 知之甚长啊，他对这些不是其他的君子的国家是什么事呢？什么事呢？还问需不需要援助啊？需不需要救你啊？这样是。 没有，他怎么会给你救啊？他怎么会打个肚皮给你看啊？上一次沙士为什么要给传媒报道？是因为自己搞不定啊嘛。今次为什么拉了个八条友？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医生，第一个去诊治的医生。为什么要武汉公安去拉他们呢？不是只是维稳啊，不是只是说淡化疫情咁簡單啊！我甚至懷疑十二月嗰個階段嘅嘢根本上係另外一個故仔嚟嘅。十一月到十月嗰個階段嘅嘢，唔係因為隱瞞嘅，我覺得佢哋冇理由蠢到咁嘅地步嘅，係因為已經係 out of 佢哋 control 啊，其實係嗰件事唔係佢哋預計當中咁樣行， 發生咗好多意外嘅，可能 係好多人話點解佢哋忙於寫學術論文，以為就係、因為佢哋忙於喺國際出名，絕對唔會係呢班科學家。如果他們是納粹科學家的話，他們寫論文是有原因的。動機出發點是什麼呢？當然我沒有證據，但我只是用環境證供去揣測這些人的行為，就是因為他要下一步 justify 他們出 vaccine 的時候，那個是 base 來的。其實不要讓我估中了，當然 各位男士， 你還回大陸， 如果你是監聽我們的節目，你想一想，如果沒有過去那六個月，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抗爭者，我們的黃絲走出來參與這個反送中運動、逆權運動，而令到大陸來香港的自由行的旅客是大幅減少的，你能不能夠想像今時今日香港那個確診的數字、感染的數字、帶菌子的數字， 這個我告訴你， 是數以十倍上升， 真的中了法輪功那句口號天滅中共。我告訴你，真的，你現在跟著就是什麼？我告訴你，我沒有水晶球，我亦都唔係咩燈神，但我話俾大家聽，而家全球排華開始出現，加拿大、 韓國 已經有排華出現啦，即係話你中國人就帶菌者，香港人一定係俾呢啲咁嘅撲街連累噶啦，然後封飛機唔飛啲地方，跟住封埋貨物噶啦，我話俾你聽。 你講咗好耐啊，你連廿幾你已經講啦，你已經話呢個庚子年啊，好大鑊噶 係。係啊，空年就係咁啊，點解咧？ 八國聯軍又是庚子年， 1960年死3000萬人是庚子年，對上一個60年是1960年，2020嘛，1960年就是大躍進失敗，我死3000萬人那一年，1960年再對上就是1900年，1900年就是愛國憤青義和團仇洋殺教拆十字架欄，你不要以為而家先拆啊！其實120年前嘅庚子年又係拆十字架， 竟然係重複緊呢啲 燒教廠、拆鐵路， 幾恐怖！ 然後用啲冇腦嘅小粉紅嚟反西方，然後鞏固慈禧嘅政權，你咪同習近平而家做緊嘅嘢一模一樣。呢、這個先至係超英趕美，呢、這個先至係個病毒啊！我話俾你聽，點解會有武漢肺炎？呢、這個亦都係超英趕美嘅病毒嘅變種嚟嘅，就係、要取代美國成為霸主啊嘛！點知有華為啊？我仲有vaccine，你仲唔撲街？以後哇，你感染到武漢肺炎啊！我俾病毒你，我俾呢個疫苗你喎， 攆住你嘅。 我唔係攆住你美國要害， 你想到这样我就说你很 evil 的了，其实已经是去到那个地步。但是所以我说为什么会中共会进入他政权崩溃的开始呢？我想问其实有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快的经济影响会出现。 是啊，人已经预计今年最少大陆会少了一万亿至到四万亿。这些这样的。 他会量宽再印银纸。 是啊。 再印银纸的效益越来越低。第二，全球性的觉醒，除了六月的香港抗争，今年一月的台湾选举，跟着到第三波了，就是这个全球疫症了。全球政府会觉醒这个所谓中共模式，中国解决方案对世界全球的威胁是什么？ 这个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这个是对人类文明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那支， 你想想， 冠状病毒 是会死人的， 丹麦那支旗，你看丹麦首相回应是什么？我们不单只有言论自由，我们也有绘画的自由。你看人家， 是我向你道歉，不过我们有绘画的自由，吹什么？ 是啊，就是吹什么？这样。 是啊。 好了，即是说那支这样的病毒旗会全球传播的，其实。 我作为元首，我讲回我应该要讲的事，不过不好意思，我继续要保障我的国民的绘画自由。 你咪走去懲罰你自己抗嚴，你咪走去懲罰丹麥咯。啲網民咪話號召懲罰丹麥嘅，梁振英咪號召大家抵制出丹麥貨咯。最多咪叫人攞個藍罐曲奇掟落地下。你諗下，即係小學雞到咁嘅地步。所以你諗下，跟住就係由宋中引發嘅，只係美國為首，因為貿易戰對中共嘅圍堵，而家去到咩咧？係世界性嘅。但係呢個好唔好彩，其實亦都針對埋華人。 好大王，排華好大王，係呢個好難想象，這個、又喺我哋有生之年會見到，大家真係冇諗過係會有咁出現。 呢個六十年之後嘅2020，其實係將1960同呢個1900兩種病毒夾埋一齊。1960係咩啊？全中國嘅科學家講大話，毛澤東話大躍進裏邊一畝田可以種到一萬斤。錢學森， 人有 呢啲咁嘅大科學家，竟然係支持大躍進呢種咁荒誕、違反人類常識嘅嘢，結果全國陷入饑荒，糧食出口啊，出口咗去安哥拉啊，去支持阿非拉嗰啲國家，自己冇嘢食啊，然後連四川天府之國都缺糧，結果廣西人食人，人食人，安徽人食人，集呢個劉少奇落去巡視。當時劉少奇點解同毛澤東反面？劉少奇就話：如果喺中國歷史裏邊人食人，史官係要記入史書嘅，唔可以隱瞞嘅。結果就導致到毛澤東同劉少奇反台，引嚟更大嘅全國動亂。1966年嘅文化大革命，嗰隻病毒係乜嘢？係全國知識分子毛澤東嘅號召下邊，全部附和中共，話糧食可以某產一萬斤。 Institutional lying。 这个是人祸， 制度化了。 他现在歪曲历史叫做三年天灾，这个绝对是讲大话。1960年的饥荒绝对是人祸，是以死亡人数，是二次大战全世界死亡人数的七成。当年的大饥荒，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是在中共1960年发生。很多香港人是没有记忆，因为所有档案销毁了，人食人的档案销毁了。有一個記者係將呢啲嘅故事寫翻曬出嚟，廣西人食人事件大家揾得到。然後跟住1900年嘅病毒係咩啊？係反西方，為咗鞏固慈禧嘅執政， 義和團 利用義和團粉青去進行反西方行動，結果引嚟聯合國維和部隊，即係八國聯軍進入中國。而家呢兩種病毒一齊集中喺中國大陸共產黨身上，第一。科學家變成納粹科學家。第二就是那種反西方民族主義。我想問這兩樣夾埋一齊，它的破壞的維和之烈，即是說會超越八國聯軍辛丑和約和這個1960年的大饑荒。那你想想，如果讀歷史的人望返轉頭，我不是迷信，但你會真的害怕的，其實是真的会害怕的。 读历史最害怕就是听得到人犯的错误，犯错了一次之后是会再犯。 是会不断 重复。你想起就会害怕，你以为你读的历史是很遥远，但现在是发生在我们眼前， 是不断重复的， 还要是这么巨大规模，是在害怕的。 你没有想象那种 的灾难。辛丑和约签订赔偿4亿5千万两百银，破产整个清政府。刘鹤1月去美国签订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战和约， 是3000多億的貨物嘛，同埋服務嘛，兩年之內好像賣4000億定咩，我唔記得咗啦，係一年成2000億嘅要，咪同辛丑和約一樣，稀土都要喺大陸喺美國進口。 所以點解佢啲人講話係嗰啲即係喪權辱國嘅合約就咁解咯？係 係啊，所以習近平咪去咗緬甸咯，就爭啲就嚟唔識留學噶啦，習近平係啊，因為嗰個變咗賣國賊噶啦，跟住就跟住抗疫英雄就係佢，抗疫九雄就係李克強噶啦，你預咗噶啦，擁李克強落去。其實抗疫成功就是我英明領導，抗疫失敗就是李克強、孫春蘭呢班友撲街咯。所以你見到呢個大敗局係已經出現。我成日都話香港人嘅抗爭，大家唔好氣餒，唔好氣餒就係咁嘅原因。 係而家要留翻條命啊！ 我就係話，因為香港人其實係號吹起個號角啊，真係就係、是、全世界對中共模式嘅反對。2012年，我哋反對國教已經係吹咗個警號，但係冇人有反應，只有台灣人。好啦，而家台灣已經係。清清楚楚了，而家去到全世界。但你問我哋面對一個咁久嘅政權，我哋可以點做呢？嗱，我覺得第一樣一定要照顧好社區裏邊嘅弱勢社群。區議員如果頒到口罩翻嚟，洗手液好乜都好，用你哋嘅網絡去俾咗嗰啲最需要嗰啲人先。藍絲廢腦叫佢哋去揾李慧瓊結婚，真係噶。我覺得冇乜大愛包容啊！而家呢個時代，俾最需要嘅人。基層的清潔工、要翻工的司機等等，要接觸很多陌生人、冇口罩的人、有需要的 honor system， 俾咗佢哋先。我覺得洗手液咧，就我一路揾緊喺呢個化工原料廠，但係都未開工，就用工業酒精諗住跟阿篤德匡去溝一啲嘅， 係啊，自己做 擦手液做得到嘅，其實一啲唔複雜嘅。 唔係，但係而家揾原材料困難， 而家揾唔到原材料係啦， 揾原材料困難， 揾唔到 嗰個難同等同於你而家要去買嗰啲即係有酒精嘅差，即係搓手液啊，係。 咁其他嗰啲嗱，我覺得原抽嗰啲就笑片嚟嘅啫。其實我就問過，因為之前咧，我哋過年前咧，啲朋友上嚟，我哋有個福袋，咁、那個福袋裏邊咧都有口罩，有三個台灣嚟嘅、叫做 PTFE 嗰種嘅口罩，即係用 Teflon 啊，好用啊，嗰只係 啊，用 Teflon 好用啊。 Teflon 將佢拉開變成一啲纖維，咁就好細個窿，就可以阻止到98% 嗰啲嘅 bacteria。咁我哋派俾嚟福袋嗰啲喺個福袋裏邊個口罩咧，其實有99% 嘅可以，即係阻擋，但係好薄，透氣度好高。咁咧，我問過嗰個嘅口罩俾我嗰個供應商咧，佢話如果你真係冇要再用咧，你可以用酒精噴落去，因為咧嗱一種叫靜電阻隔咧就唔得噶啦，靜電阻隔嗰啲bacteria 即係嗰啲病毒啊，咁咧嗰啲咧你就用酒精消毒，乜都搞唔掂噶啦，嗰啲一定要棄置嘅其實。但係如果你話嗰只用 PTEF 唔知 PTFE 定 PTFEF 咧，嗰只嘅話咧，咁佢就同我講佢話，當然亦都唔係最理想嘅其實。但係嗱，大家記住，你唔係去醫院，唔係去一啲高危嘅地方，你可能喺社區，可能係去超級市場買嘢，外出搭車嗰陣時。咁呢個咧就無可奈何啫，我講緊係有嘅，當然就係要用新嘅啦。其實即係要棄置啦。咁棄置，就算你話我冇辦法，我一定要重用咁點咧？咁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用一個紙嘅信封或者 A4 紙，你嘅口罩唔好對接，即係你呢種 係啊嗱，就唔好咁樣對接， 唔好咁樣對接。 有啲醫護長就教嘅， 係啦，攤翻開佢，攤翻開佢，攤翻直佢，攤翻 就擺個乾淨嘅信封， 咁樣攤翻直佢。入落去一個乾淨嘅信封，等啲紙咧將嗰啲霧氣啊、moist 嗰啲咧吸翻佢。冇信封攞張 A4 紙對接，將佢擺落。 係 啦，A4 紙對接，唔係口罩。口罩好似我頭先講，掹翻直佢，千祈唔好蒸口罩，破壞曬噶啦。其實 有人真係試過蒸過咧，立即變形嘅，啲人會用嘅，有啲塑膠。 最慘就係你係立法局衛生事務委員會嘅立法會議員，嗰啲藍絲廢腦信咗你蒸完，帶住佢以為防疫，結果感染啊！你諗下幾不負責任啊！呢啲人。喂，真係我覺得係離曬譜嘅，真係。咁另外 唔係因為要救呢啲嘅藍絲啊，而係話當個社區裏邊有部分人因為係時間資源係充分，或者係錢多啲係買到口罩，或者係某一啲嘅原因撲到口罩，但有部分嘅人又冇口罩，因為種種原因而你救唔到佢嘅話咧，係一樣會令到社區好危險，係有原因嘅係。 嗱，另外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嘅幾樣嘢要提醒大家嘅。第一就係淘大感染嗰個嘅渠蓋。渠口裏面咧，嗰個其實 U trap U 型氣管 ，U 型氣管咧就係好簡單嘅，即係我哋釀啤酒都知嘅啦。其實嗰個係一個阻止細菌進入嘅一個方式嚟嘅，就因為喺嗰個 在個洋酒桶上面有一個 U 型的入注水下去的，很小的。 是。 那裡排氣出來，但是就那些水粉入不到去。那淘大花園的慘劇是什麼呢？就是當那個，香港是很仆街的，由2003年到現在沒有改善過，是什麼呢？就是樓宇的這些排污 設計， 它是由三個部門去管的，水上的天台水箱就是水務署，然後跟著由那些喉管下來那些水就是屋宇署， 屋宇署， 然後去到排污就是渠務署， 渠務署， 是的，三個部門管的。咁嗰個 U check 咁緊要係咩咧？就係成日乾啊！因為咧，淘大嘅 case 係咩咧？一齊沖水嗰陣時咧，本來就應該要裝一個裝置叫做 air emission valve， 一個活閥咁樣嘅。但係而家香港係冇，2003年之後都冇執行呢樣嘢。咁所以咧，沖水嗰陣時咧，係會令到咧嗰度一齊扯乾咗嗰個 U check 嗰個嗰啲水，乾曬之後咧，細菌就會出現啦。病毒就會在那裡傳播， 好輕咁樣咧，慢慢飄。 係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呢個係血的教訓嚟嘅。淘大花園慘劇，係死咗好多人，醫好嗰啲亦都有骨枯嘅現象。所以我哋要記住，唔好靠嗰啲陳肇始同你講咩啦，嘥 Q 氣。得，如果你有漂白水，就開稀釋嘅漂白水， 一杯加九 倒落去。就算你話我真係冇曬漂白水，定期倒啲水落去， 濕都係重要嘅， 整濕佢 啦。 整濕佢，係啦，呢個係重要嘅，其實，因為咁樣先至可以。第二，沖廁冚廁所蓋先沖廁，養成習慣先呢樣嘢，唔好靠人，靠自己養成一個習慣。咁有啲人就話：喂，咁啊有啲好得意嘅設計嘅，可能我攞翻嚟嘅，攞個酒汁， 哦， 做成一個鎖匙扣攞嚟撳 lift， 係 都係一個辦法嚟。 我而家已經其實唔用手指撳噶啦， 唔用手指，用手 踭，跟住翻屋企咧就用酒精抹翻。 係啦，我兩個禮拜 前著呢啲。呢啲 兩個禮拜 皮褸飲啦， 就叫大家翻去篤住個法團，將嗰個嘅大廈嗰啲嘅電梯裏邊嗰啲撳掣， 膠布 用膠布，然後定期抹， 兩個鐘頭一次， 擺清潔液喺嗰個 lift 口，我唔知有冇做到啦。有啲人做咗，話俾我聽，佢話佢哋已經叫嗰啲法團做咗，啱啦，做咗之後起碼行快一步，唔好等政府行快一步先至嘅。咁咧就攞個酒質。攞個嗰啲螺絲頭咁樣整成一個鎖匙扣，掛一條鎖匙就得 嘅。唔用嗰陣時咧，就有個蓋冚埋佢嘅， 篤落去。 係啦， 撳 lift。 其實係嗰啲 marker 筆咧，個頭咧乾咗，你整咗落去，跟住個蓋咧可以用翻。 有啲人用唇膏， 係啦， 唇膏嗰個嘅嗰個殼。 總之就唔好用手指，你諗下，你用手指撳咗 lift 之後，你部手指係立即做乜嘢咧？ 手機， 你係摺你部手機。你部手機咧點解會等同於好似廁所板咁污糟咧？就係每日都要用呢個酒精抹，就係咁解。 同埋。抹手機的 mon， 盡量減少借手機俾人用，同埋抹手機的 mon。好啦，第二樣大家重視個口罩，但係更加要重視嘅手，真係捽眼幾痕都好咧，咁樣，即係唔好攞手指去捽眼，真係嘅。然後咩呢？如果冇口罩嘅人，嗱呢個都係美國嘅一啲嘅疾控專家嘅建議，我真係冇口罩咁點啊？嘗試戴手套，因為手。其實是傳播嗰個 virus 咧嘅其中一個主要途徑嚟嘅， 就係因為你嘅手感染咗，掂到口、 掂到口眼， 就係咁樣出事噶嘛。點解要勤洗手就咁解？ 咁你話我又冇 口罩又遮住個鼻同埋個口， 我又冇消毒液嗱，而家仲有得賣係咩咧？嗰啲薄嘅手術手套，即係薄裝嗰啲，一盒有好多嘅其實。咁大家可以用嗰種手套咧去記住，唔好中間除咗佢。同埋個手套除咗佢，真係要好好處理，抌咗佢， 反轉拎出嚟啊！記住係， 係啦， 拎嗰陣時都要 啊。冇口罩點啊？用手套，盡量養成個習慣係咩咧？唔好電梯扶手，唔好扶。所以我話點解大家少去商場？有陣時我都冇辦法，即係好似習慣咗啊嘛。因為個人唔穩陣啊，坐電行人電梯嗰陣時，就會攞個手扶住嗰個行人電梯啊嘛。包括你搭地鐵都係，包括巴士都係。咁所以如果你有個手套嘅話，即使你冇口罩都好啦，你起碼減少到因為用手接觸而將個病毒帶入去自己身體呢個機會。咁呢個係我覺得第二個大家要記住嘅嘢。消毒冇呢個酒精冇呢個嘅咩，乜嘢都冇咁點啊？我話俾大家聽，用蒸汽消毒。蒸汽唔係蒸口罩， 唔係原抽啊， 唔係蒸口罩。譬如你有啲地方你想要消毒嘅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噴壺啊，蒸汽噴壺。其實而家仲有得賣嘅，其實或者燙斗嗰啲會噴蒸汽嗰啲，即係企直嗰啲燙斗啊，嗰啲會噴蒸汽嗰啲。 蒸汽是可以消毒的。 佢點啊？蒸件衫啊？你先話，即係如果 唔係，即係譬如有啲你嗰啲門， 唔係即係噴件衫咁樣係， 或者你嗰啲手環啊、廁所 明白係啦， 需要消毒嗰啲地方，你又冇酒精去抹，又冇滴露，乜都冇，又買唔到，咁點咧？咁樣咁就用蒸汽消毒 啊！呢個好喎。 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这个好啊，这个是。 总之就是民间智慧多的事，但有些就流流地的。譬如有些人说会用伏特加 50% 的酒精去拆手，得不得？不得的。 是吗？你是不是这么 浪费？不是浪费不浪费的问题，因为那些酒有其他的成分在这里，会滋生细菌。 OK， 还差了。 是啊，还差了。所以大家不要想着五粮液啊， 五粮液 金门高粱五十几的嘛，大佬着火的嘛。56-57酒精度那些得了吧，因为工业酒精都是80几而已。不 是倒一倒下去，然后用打火机就摊摊了。 不得的，不得的，千万不要就是用烈酒来去消毒是不得的，其实。所以就都是用蒸汽啦，我觉得。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方法来的。那老人家坦白说真的尽量减少做仔女的买送上去他们家，减少他们自己下去下街。 吃少一两餐新鲜的是辛苦， 现在没有了，都没有菜买了，街 真的减少出去，不要因为要扑口罩呢反而去到那个大排长龙，去了很多人。我们估计有机会真的过多几天，因为现在今次是扎住那个农历新年假期。 当第一次社区感染个案出现的话，大家不要再去排口罩。我想说我宁愿你留在家 里，不少些出街， 少些出街戴手套，如果真的出街的话，即是因为你这样的话，当本土个案感染个案一出现，即是说社区爆发了嘛。 我昨天遇到 你走去排队，就是重大机会拿嘢。 我做街站遇到女街坊跟我说，排了3个钟头、4个钟头都买不到。你想想你那4个钟头、3个钟头暴露在最多人的人群里面， 又冻又剩， 很危险的。其实是还有不要冻亲，你说是因为排的时候冻亲而令到你的身体的抵抗力低了，咁你又中了的话，你的并发症又好，又或者被病菌打低的机会又大了很多。 照顾好自己的方法呢，其实反而不需要靠什么特别的 medical supplement， 这些东西。有几样东西我觉得呢，我自己的经验，我现在开始即是揽回条颈筋，就是这样。 不要动车颈。 这些很简单，这些很多很便宜的，周街肯买的10元。咁咧就係咧，即係嗰啲嘅，我哋以前攞嚟蒙面就得，因為係 啊，蒙到好高㗎，蒙曬成個得㗎。 示威嗰陣時攞嚟蒙面㗎嘛，咁咧就保住後頸同埋前邊，特別係老人家，即係唔好凍親個喉嚨。第二咩咧？即係而家嗰啲two layer 嗰啲嘅保温嘅杯或者係保温嘅樽啊，即係食用鋼材嗰啲做嗰啲兩層嗰啲，保温可以12小时嘅，唔貴嘅一啲都幾廿蚊嘅嘢嚟嘅啫。那重要的其實經常帶著一樽暖水，喉嚨乾是最容易感染細菌的。 哦，是 啊我們做完節目就一定要喝水，因為呢你濕濕即等於那個 U-trap 一樣，所以呢你就最好呢就是喉嚨一乾就喝一口水，否則你真的經常要去找廁所很麻煩，因為廁所又是細菌很多的地方，那你就不是咕咕咕咕咕喝，你喝一口水，喝一口暖水，維持著喉嚨的濕潤。咁呢啲基本嘅嘢咧，你就同屋企嘅長者啊、後生仔、僆仔咧，就話聲俾佢聽。一啲都女士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唔係後生女，中年嘅女仔咧，佢哋對於呢個頸巾啦，即係我哋叫中女三寶啊，頸巾啦、保温杯啦、潤手霜啦呢啲嘢咧，佢哋一定有噶嘛。咁咧就呢個中女三寶咧就要推廣，全港市民都有。 港人三寶 潤手霜就唔要啦，可能就換咗呢個手套，唔用呢個潤手霜啦，護膚品啦。中女呢個香港三寶，咁咧就如果冇口罩嘅情況下邊咧，我覺得盡量用呢啲方法去減少自己感染嘅機會，唔需要 panic 嘅，我覺得真係越 panic 嘅話咧，反而調翻轉適得其反，我覺得即係你越恐慌啊。日日走去排，通宵又排，邊度又走去撲，阿布又就走去撲，龍門又走去撲，又撲唔到，個人又瞓唔到覺，又擔心呢樣嗰樣，咁咪病咯。就算唔係感染都好，隨時都係流感高峰期嚟噶嘛，而家係中流感噶，可能會。 啱 嚇。咁你中咗流感，個人抵抗力弱，咪更大機會中沙士、中肺炎， 同埋會打低噶係。 係啊，所以我話呢個係連鎖反應嚟嘅，其實，因為我哋而家都唔知道究竟。中美專家爭拗緊就係佢嘅隱形期可唔可以感染？即係話未有病徵，我未輻射、未發燒嗰陣時候，我會唔會感染你呢？嗱，呢個兩邊有爭拗而家。咁第二係咩咧？就係話中國衛健委嘅專家已經講咗啦，復原之後會再感染。 係你又幾大鑊？ 係 冇抗體， 唔係有，唔係因為咁樣你感染咗之後有抗體咁， 唔會感染咗之後有抗體 咁樣，跟住 唔會好似天花麻疹咁樣出現之後一鑊就算啦，即係話會再感染。咁啊，亦都唔知道究竟後遺症係點樣。嗱，所以我就係話沙士後遺症係好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大家自救自保嘅方法。咁我希望可以多啲嘅區議員咧，開始陸陸續續啲口罩寄到翻嚟嗰陣時咧。就盡量安排好點樣分發，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因為而家 panic 咧，一分發得唔好，千祈唔好好似建制派嗰啲派米咁樣咧，啲老人家排一大輪咧。嗱，呢啲唔係做 show， 唔係劉國芬，唔係呢個麥美娟，係唔需要咁樣嘅，我覺得唔需要佢哋走嚟幾個鐘頭喺度排啲老人家。 應該去翻個小區裏邊分得好散，喺某一日嗰陣時咧，就即係拆散啲，唔好大排長龍。同埋大家知道啦，十七個民主派即係主政嘅區議會咧，有啲六十萬， 撥咗款 㗎 啦，已經 有啲百二萬。我聽最誇張係屯門添，話300萬嚇，即係撥咗咧係去大規模買入呢啲洗手液啊、口罩啊，係派俾大家。我相信只要處理到嗰個貨源嘅話咧，應該係一定時間裏邊咧係可以做到呢啲咁樣嘅清潔包啊、口罩。嘅分發嘅係 嗱，所以記住，我估計呢個口罩短缺會維持一段時間。呢個唔係淨係政府撲街嘅原因，因為全世界都恐慌。 係 嗰個恐慌會維持一段時間，特別係世衛出咗呢個嘅 emergency 嘅級別。 嗯， 好啦，即係話大家會聽緊我哋節目海外嘅香港人，如果你有朋友喺香港，麻煩你發個短信問一問佢需唔需要，你幫佢揾一揾，揾到嘅你寄翻嚟俾佢。我覺得呢個係發揮香港人互助嘅精神。 不過有啲好慘，有啲喺外國， 有啲外國撲唔到啊！ 佢幫手去撲嗰陣時，因為係亞洲人，因為知道係香港人或者知道係中國人咧，就即係唔係唔賣，而係話即係咦咁樣啊咁樣啊，即係有啲佢哋會感受唔好啊咁樣，但係都冇辦法嘅呢個係。 冇辦法，你解釋你。 你只要唔係做到好似大陸人咁樣咧，係買曬全個。超級市場啊， 買一個合理嘅數量，唔好 係啦， 個假攞曬。 話俾你聽，即係唯有即係講事實啦，係幫香港人買啊，幫自己嘅朋友買啊，幫自己嘅親人。 嗱，我哋好多聽眾係喺海外嘅，北美洲有，日本有，台灣有，北歐有，英國有。即係我唔信所有大城市可能真係會斷貨，短時間。但係如果幫到手咧，大家記住我哋七個月嚟點樣走過嚟咧？其實係全世界嘅香港人 connect 起上嚟啊嘛，係互相幫忙啊嘛。你話你有，如果你有親戚朋友，你打個電話發個短信俾佢，問一問佢需唔需要口罩，或者你啲朋友需唔需要？如果你揾到嘅話，你可以話俾佢聽，我而家已經喺手遊，我可以 courier 過嚟，真係 courier 啦，但係唔好蝦錢，真係真係㗎，我而家揾到我都係 courier 過嚟㗎，要盡量有朋友問我，我會計我自己可以用咩方法去處理得到。如果佢好需要嘅，我會俾咗佢哋先。嗱，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是香港人的標題的。政府賤格不代表我們要好像他們那麼涼薄那麼冷血，過去那七個月都是一樣的。我覺得今次的疫症也是再進一步令到我們的香港人這個身份是更加鞏固，而我們香港人大家的認同那種 brotherhood 和 sisterhood 那種的感覺會更加強。大家記住，這個是 build up 我們香港人集體認同命運共同體的第二個 step， 第一個 step 是反送中，這個是第二個 step。 我們要將那種 panic 轉化為在社區對弱勢的人的照顧關懷，大家互相幫忙。所以你看到龍門啊、阿布啊等等，他們為什麼會做呢？是吧？李嘉誠也是的，問題佢撲唔到啫嘛， 不得了啊！ 喂，李嘉誠全球首購嘅一樣， 災難當前去做咗啲好重要嘅決定行為啊，係去即係、就是、取信於民啊。 係啊，呢、這個係 identify 邊隻手足啊！我話俾你聽， 真 係 真正㗎， 係今次嘅疫症就係話考驗所有手足啦，係咪自己手足？ 你會見到有袁秋呢啲白痴嘅人去做錯誤嘅決定，但係同一時間見到呢啲良心商人，佢真係做咗啲幫香港人嘅行為啊！係 係咪邊一啲去抬價？那些仆街，大家 記住佢啊！ 記住， 記住佢啊！ 係嘛？嗰啲就永遠都係做自由行生意，你唔好指意做香港人嘅生意。 將軍澳有間幾仆街， 影住佢啊！ 標價出嚟40幾蚊一盒，排緊隊嗰陣時已經 一路改， 升到75蚊，俾錢嗰陣時150蚊啊！ 咁仆街， 跟住即刻擺上去群組嗰度，俾人唱到面都黃。 一定係唱 呢啲一定要記住佢啊！係 呢啲一定要唱黃佢，因為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大家我哋香港人嘅一啲好嘅價值。 嗯嗯。 不要忘記，所以我話，我諗你好多兄弟都會撲緊嗰啲口罩翻嚟，諗好一個發放嘅方法，俾到最需要嘅人先。 到你其他商家撲到翻嚟啲大貨咧，就自然照顧到嗰啲即係一般嘅老百姓。係嘛？但係我諗喺有限資源下邊，應該俾咗一啲佢係一定要翻工，一定要去嗰啲商業區做服務業啊等等呢啲。係。如果唔係就停埋㗎啦，唔止淨係停銀行㗎。係。跟住食肆啊，其他停埋嘅其實。咁就呢個就林鄭停擺嘅唯一嘅方法嚟啦嘛，就係乜都冇嗰陣時，大家唔好做咯咁樣。係咪？嗱，呢個就係要突破嘅呢個方法，就係除咗自己建立呢個分發嘅方式之外，以後有啲乜嘢需要你都可以，佢都可以 reach 到你，係嘛？可能唔知個疫症嗰個情況係點噶嘛？喺社區擴散。第二個問題，長期封學校嗰啲細路點咧？如果老豆老母係 要翻工咁樣，特別係細嗰啲仲係讀緊小學， 仲係讀緊初中小學或者再細啲嗰啲咁點咧？政府係唔會理噶啦，根本嗰啲嘅暫托或者日間中心，佢完全唔諗配套嘅而家，完全唔諗嘅。你睇羅志光點會唔出嚟講下停學之後嗰啲安排會係點？ 你唔係淨係做決定，你唔好翻學咁簡單噶嘛？ 佢而家就係咁啊，決定咗唔翻學，乜 Q 都唔理嘅，成班友係等死嘅喺度，根本係，所以一定要諗啊！我就係話呢個係對民主派。在區議會大勝之後是危亦都是機，要一定要令到市民放心，同埋覺得起碼他有事會找你，你幫他想下方法，你想不到找其他人一起想下方法，可不可以一起去解決到那些事。如果小孩子上學真的出現到父母要雙職的那怎麼辦呢？因為現在可能停到三月那怎麼辦？喂，沙士停了四十幾日的，是 啊， 沙士停學四十幾日的，如果你疫情一路擴散，真係 1.5 到 3.8 咁嘅級數上升嘅話，香港可能去到幾百人， 大家有心理準備啊！澳門已經宣布咗噶啦， 三月 係啊， 係啊，停到三月夠唔 夠？好似 所以你依啲 而家係講緊係咪要提早放暑假？其實係 政府 你諗下， 政府唔諗嘅嘢，我哋一定要諗多一步。真係嘅，雖然我哋冇三十幾萬一個月，三十幾蚊都冇，但實際上我覺得亦都無謂同呢啲人去比，呢啲咁低賤嘅人，我覺得咧，即係影衰自己啊！我覺得。羞與為伍呢四個字，我係送俾啲我以前認識嘅人，真係羞與為伍。呢一屆嘅政府所有嘅人，絕對係撲街嚟嘅。我話俾你聽，全部都係撲街嚟嘅。所以先至係令到我哋要再行多一步。我哋過去係每一次出現更大嘅危機，我哋行多一步。七二一、八三一行到而家嘛，呢個係另外一個考驗嚟嘅。其實，所以我哋只會。大家不需要擔悲觀，我覺得真係坦白講，殺到嚟你預咗噶啦，有班咁嘅撲街喺度，係嘛？ 陳肇始哈佛耶魯畢業，真係我批嘅，真係做嘅決定係害香港人， 嘥氣啦！呢啲咁嘅同納粹科學家同大躍進嘅錢學森有咩分別啫？政治決定一切，黨掛帥啊嘛，黨話唔得就唔得啦，係嘛？點會話自己公佈咗先？何一成就醒啊？點解？汕頭市長都醒啊！我公布封城先，你最後尾嗰步 stop 我咪 stop 咯，係咪？起碼佢黃燈就已經開車走啦嘛。但係呢啲特區政府嘅官員咧，謹小慎微，全部淨係雙眼盯住自己人工。呢啲1970幾年廣大嘅精英就係咁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同佢講多句都嘥氣。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哋捱過呢一關嘅話咧，香港距離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近咗一步。我覺得係。 未康复香港之前，我哋要康复香港。 呢个又系时代革命考验嚟 噶。 你冇血与泪嘅教训，系嘛？就算系独派嘅朋友，嗰啲本土派嘅后生仔嘅年青人，冇血与泪嘅教训，我哋系唔会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噶嘛？台湾点解可以啊？系因为经历过血与泪嘅白色恐怖啊嘛。 点解有部分嘅蓝丝终于明白特区政府几咁扑街，就系因为经过今次抗疫。里面那些办事能力的建了底嘛，是。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现在除了大家不要说因为疫症我们抗争玩完了，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这么想，两件事是意义唯一的，我觉得大家 你要记住，两件事是意义唯一的。如果我们拿出我们抗争者的精神去用社区抗疫、公民抗疫的话，这个是其实调回转亦都是延续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嘛，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大家那个的 bondage 会几强，再出来要林郑落台那一下就200万人了。其实大家记住，沙士搞23条是50万人出来倒动的，其实 如果再出嚟嘅話，就唔係淨係二百萬人嘅啦。二百萬人裏邊，起碼有五十萬係勇武派添啊！我話俾你聽啦，點止係和李飛啊？ 咪好似呢個明輝輝明村咁樣咯，啲阿伯、啲藍絲都走埋出嚟，民建聯嘅義工一齊走嚟去 roadblock 咯，就係 仲可以存在幾耐？但係 before 我哋要之前，一定要保住條命，係咪用自己嘅方式去令到呢個社區爆發越遲越好？大家預咗佢會嚟㗎啦。但是越遲越好，數字越少越好，係嘛？你要記住，他哋全部都有路走嘅呢班人，全部啲仔女喺外國嘅，其實全部都有路走嘅。 我有個城寨朋友講話，有風水嘅朋友喺2019年講話，仲有一劫先至會有火鳳凰。佢估就係話，而家呢個武漢肺炎雖然係真係笑中有淚，好慘烈咁，但係就即係有人曾經咁樣講過係。不過點都要捱落去啊！但係即係咁多位係。我哋 唔係，我都知道大家撲口罩，好多人話 好慘啊！ 有啲喺澳洲，佢哋Virginia， 佢話佢跑咗五六日上網，乜都買唔到，大大小小嘅商店都 out of stock 咁樣。咁幾時入到貨，亦都問，亦都唔知咁樣。呢個好多海外嘅 又有城寨人講話，法國都搶光咯，係 唔係因為佢哋自己 panic 啊？係啊，同埋你要記住，最撲街仲有嗰啲咩大 S 啊、汪小菲啊，嗰啲就係手扣噶嘛。幾萬個咁樣走去送俾大陸佬嘛？仲有央企咧、民企咧， 即係奶 為咗討好共產黨，走去嗰啲民企走去搜購咧。全世界嗱，因為我之前咧，我喺福袋裏邊嗰個口罩供應商我都聯絡咗佢，但係佢台灣出唔到貨過嚟。 係啊， 因為台灣 去到2月23日先知係咪再 咁，佢自己親自都好好人，自己親自飛去台灣，希望可以同陸委會嗰邊講，可唔可以即係行使酌情權，俾佢哋嘅貨嚟咗先。因為那個是一個即係幾好的口罩嚟嘅，其實。另外就是我哋之前一啲喺紐西蘭訂嗰啲咧，亦都因為好多你知道佢生產基地喺大陸就嚟唔到啊。 哦， 因為當佢生產基地，譬如 3M 咁咧，佢有啲生產基地喺大陸嘅，其實都係。咁喺大陸出貨噶嘛，你訂嗰陣時咪過唔到嚟。係。因為就係撲街嗰個，佢唔俾口罩出境嘛，出嚟唔俾口罩出嚟香港嘛。咁所以就點都好，螞蟻搬家。嗱，你話喂？我哋遠到南美洲都有人聽噶嘛，係嘛？如果你喺嗰度刮到嘅，你話喂，我唔知寄俾邊個啦，你寄嚟呢個地址， 係喎，可以諗下喎，下邊 交到俾，係啦，我交到俾 呢度，呢度，呢度，呢度，呢度 會交到俾需要嘅人，大家信得過我講，我唔會話攞去賣，唔會攞去乜嘢嘅，但係我一定會有方法去交到俾最需要嘅人，就算我自己落去嗰啲清潔站去派俾啲清潔工人係冇問題嘅，其實。係咪呢個亦都係大家行多一步嘅方法？大家都係咁樣行過嚟㗎啦。我覺得海外嘅人如果幫得到手嘅，你嗰啲城市未必係大城市，未必係巴黎啊、倫敦啊嗰啲，可能會有嘅，可能會揾到嘅。其實就算喺日本都好啦。 哇！有城寨人講話喺芬蘭炒到75 euro 50個口罩喎，即係成個幾哇個幾 euro 一個口罩，犀利喎，大佬。 嗯， 咁誇張係係有朋友講話，可能要去南美洲試下喎，係。 南美洲是有的，但我之前有朋友告诉我在 Colombia 是有，但我就要想，因为我怕那个运输，因为他要飞美国，美国再飞过来，就是要看看多久，看看那个运输的时间。那就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二月是最大的，所有估计都是 二月， 是的，二月是最大的。第一大陆呢就已经呢，我所理解我所知道有消息告诉我，政府已經接管了很多口罩生產廠、生產工廠，就不准他們幫外面訂單接， 好 撚撲街嘅，其實真係，淨係做俾自己。所以咧，就算係外國廠商都好咧，佢冇即時可以開到生產線，已經俾政府接管啦。咁究竟係一個月定一個禮拜咧？以共產黨嘅作風，佢點會一個禮拜啊？一定接管落去到佢有剩啦，佢就要。大無私讓我嚟幫你香港抗疫啦，就做場大龍鳳送俾民建聯，由民建聯派俾你哋啦。所以我哋要對抗嘅就係呢種咁樣先打殘你，然後再數籠俾你呢種方法，明唔明啊？即係先打到你重傷，摸曬你啲錢，然後俾翻200蚊你搭車，呢種咁嘅方法係好賤嘅，我覺得。 俾翻醫藥費你 係好賤嘅方法嚟嘅，但係一定會上演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為咗。令到佢呢個咁樣嘅，到時大羅大鼓，中央揾呢個駱惠寧押運呢個物資嚟呢場 show 咧，提早踢爆佢先，提早踢爆佢先。咁亦都會10万個口罩敷民建聯派，呢個係9月嘅選舉工程嚟嘅。大家記住， 係咪？今日星期五我哋踢爆咗先，大家記住攞照攞，但係千祈唔好俾票佢哋，因為佢係特登製造咁嘅情況，然後嚟去做雷霆救兵嘅。其實 你想繼續攞嘅話咧，就一定唔好繼續支持佢。如果唔係就會冇噶啦，係。 等佢哋九月再撲街，咁先至繼續攞多啲，係嘛？攞繼續攞。 咦，有朋友講話 Alaska 阿拉斯加有喎，有貨喎，印尼就冇貨，阿拉斯加有喎，係。以色列有大量喎，係咪㗎 ？Danny Chang 係 佢係可能佢喺以色列㗎， 係嘛？佢話以色列有大量喎，係。 嗱，我覺得唔一定係 N95 嘅，因為咧你可能去到醫護啊嗰啲，咁如果一般而家譬如老人家嗰啲咧，或者係嗰啲弱勢社群啦。少數族裔啊、細路仔啊嗰啲咧，我覺得一般surgical 外科手術嗰啲已經 OK 嘅，其實我覺得 減少出街啦， 因為嗰啲咧就重量輕啲啊。如果你寄過嚟咧，要應急嘅話，就一定要寄空運嘅，係嘛？咁咧你就如果寄嗰啲就會郵費平啲。咁啊嗱，我覺得好簡單啫，大家量力而為，亦都唔係話真係一定要大家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咯。 誒，杜拜都有，杜拜都有，總之係杜拜、以色列同埋 Alaska。三個地方，印度都有，印度掂唔掂啊？印度， 印度 OK 嘅喎， 印度掂啊嘛，係掂啦，四個地方。 但印度都有感染啊，我知道。 係嘛？ 係啊。 澳洲就冇。 嗯？ 啊，澳洲就冇，啊，捷克都冇。哇！大佬真係全球搶。 韓國嗰個 KF94咧，就今日卓越翻咗貨嘅。係 嘛？日本 Amazon 就有少量補貨。 是啊，如果你話 秘魯都冇啊，大佬， 民建聯派嘅，我又有嘅，我照攞，攞完之後咧，走去派俾嗰啲有需要。 係啦，幫啲弱勢社群， 幫啲弱勢社群， 幫啲弱勢社群。 南亞少數族裔啊，或者係嗰啲嘅老人家啊、基層啊。 哇 ，Sony Ming 話厄瓜多爾都冇喎，咁大鑊係。 嗯。 厄瓜多爾都冇。 Dennis Chang 話紐約唐人街已經冇啦。 係嘛？紐約一定冇啦，咁多唐人。 係啊。 啊。大城市係嚇，咦唔係喎？有另一個朋友 Josephine 話以色列都冇喎。啱啱有朋友喺以色列翻嚟話託唔到喎，買唔到喎。 但呢個 Ronald 就話Winnipeg 仲有 係嘛？ 咁唔係，我覺得大城市係短缺㗎啦。 係， 但你總會有嗰啲嘅咩，即係唔係咁多四五線啊，或者係嗰啲唔係咁多遊客大陸佬去到嘅地方嘛。大陸都去到一定掃曬㗎啦，其實係。 哇！我哋城寨朋友都遍佈全世界喎。 全世界係啊。 南非有冇唔知啊？未知啊，係。 陽明有口罩炮係咪流㗎？ 陽係流嘅，應該係流嘅，即係好似琴日有人出 post 話呢個 袁 秋同埋李慧瓊只有派10萬個一樣，我相信係嚇。 嗯哼。 玩佢嘅啫，應該係嚇。OK。 淘寶就唔使旨意㗎啦，一定買唔到㗎啦，大陸一定唔會落嚟㗎啦。 係。 咁民建聯派嗰啲，大家翻去睇清楚啦，係咪即係二手啊、變黃啊？又或者係一個即係2020年3月生產啊呢啲，即係未來口罩。 喂，佢真係離曬譜啊哥！大家又周咗啦喎，好似話係拉咗啦喎。 拉咗啦，係啊。多倫多 Macam 亦都缺貨。 西班牙有冇？ 我就揾咗黃世澤噶啦，其實。 係嘛？ 係啊，黃世澤喺德國。係啊，咁我已經聯絡咗佢噶啦。 係。 咁啊，都係諗緊橋噶啦，大家都已經係。 墨西哥有冇？因為有朋友話墨西哥有口罩生產，啊，要 check 下先係。 阿黃世澤好似就話俾我聽係有 N95 嘅佢哋。 係嘛？ 係啊。 OK。 啊，咁但係就好多有啲人話喂，咁郵局唔派貨咁點啊？咁咪逼政府快啲開呢個郵局咯。 係啊，救命啊，大佬！ 係救命啊，真係噶。嗱，而家啲口罩，我覺得佢當做稀有缺貨咧，就咩咧？一定係玩政治噶啦。呢個林鄭月娥。民建聯一定是拿來做選舉工程，一定是拿來做這個親民 show，然後是什麼呢？就是親疏有別，就算是政府部門都是親疏有別，所以你就知道了，消防沒有就沒有的，警察一定有，現在一定警察最多，然後呢就是其他那些真的執行前線那些呢就反而沒有的，衛生署啊、入境處啊那些，咁所以咧就係呢個撲街你預咗佢噶啦， 即係好賤格， 係乜嘢撲街嘢都會做盡嘅， 賤格都無論啦， 係係嘛？即係你諗下，俾少少權力佢，而家佢仲唔諗住自己仲可以廿文廿武？有幾多我唔話俾你聽啊！ 一世都記住。 係啊，有幾多我唔話俾你聽，係嘛？然後你求我咯，你求我咯，區議會撥款嗱，你買唔到啊？係咪就係咁？但係你既然係咁，我哋咪唯有用遊擊戰嘅方式嚟對付你咯，就係海外嘅香港人 你而家你話我唔係住大城市啱啦，仲好添，揾到幾多得幾多，係嘛？用你嘅方式，如果你係識香港嘅朋友，有香港親人喺度寄翻嚟俾佢哋，由佢哋，如果佢哋有都好，由佢哋去分發，係嘛？俾自己嘅屋村、自己住嘅附近，就算係屋苑裏邊嘅清潔工，你都可以見到佢哋，都問佢有冇，係嘛？呢個就係要對付呢啲咁樣嘅賤格嘅人嘅方法，就係要令到佢攞住呢啲資源而無所用。他一定玩嘢嘅，話俾你聽啊！呢啲撲街嚟， 你預咗佢啦，係。 咁啊，記住啦，就冇搓手液唔緊要嘅，其實真係嗰啲嘅surgical 嗰啲手套咧，周圍有一埋嘅，而家仲 勤洗手 surgical 咩？ 見到嘅有機會嘅買一盒呢啲手套，係啊，呢啲反而最容易嘅，我覺得係唔好用手撳 lift， 唔好用手指撳 lift， 唔好摸嗰啲嘅電梯嗰啲扶手。不要用手去捽眼等等呢啲咁嘅嘢，身邊嘅人多啲提點自己身邊嘅人，見到佢咁做嗰陣時候，即刻 stop 佢。係啊，呢個就 因為我哋好下意識地，有人講嘅話，我哋正常嚟講一小時之內咧，我哋會有大約15至20次係掂塊面嘅。原來 哇係咩？ 係好下意識地嘅，大家要留意啊。 即係你自己都唔 係啊，你自己唔自覺咁，所以要好。好 aware 自己有呢個動作先得嘅，係 係啦，咁所以就 喺度捽下鼻啊，咁整下摸下咁樣係， 即係最重要。我覺得就係咧，即係大家驚都唔緊要，我哋即係個志氣不能夠喪啊。 嗯， 唔可以俾林鄭啊呢啲咁嘅撲街，邱騰華呢種撲街咧，係折磨香港人咧，令我哋即係喪失呢個鬥志。 係 呢樣先係最緊要。當你喪失鬥志，乜嘢都唔敢再同政府困。其實佢就用呢個方法嚟去收復你，大家有冇諗過？ 總之要繼續同呢個政權鬥長。 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延續到運動嗰種嘅正面嘅力量，嗰種嘅兄弟姊妹嗰種嘅關懷友愛之情一路行到落去嘅話，佢咪失敗咯？其實係嘛？你咪唔好俾咯，你咪唔好派咯，係嘛？就係咁嘅啫。其實你問我，佢對著幹，我哋一樣同佢對著幹。我哋對著幹嘅方式就係要令到用我哋嘅方法，唔可以俾佢哋呢種奸計得逞。我覺得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希望大家多啲機會可以即係留喺屋企啦，或者係探下屋企嘅老人家。係，其實呢個係緊要嘅，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係咧買啲餸帶佢屋企啦。 嗯， 等佢唔需要成日走落街， 減少出街 嚇。係啦，係啦，減少出街啦。咁喺屋企好悶嘅，咁啊點啊？睇下城寨啦，教佢。係 啊，總之嚟緊嘅10日至14日就係第二波爆發嘅高峰期，大家真係要小心。 嚟緊嘅啦，因為初四、初八、初七呢段時間就係回港高峰期啦。咁即係話，如果係有50多個 case 嚟緊嘅啦，其實已經係呢個係按照爆發比率推斷嘅，其實會佔用曬所有隔離病床。即是说现在未到最恐慌的时间，我们已经要做好的心理准备，即使去到最恐慌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乱，最重要是这件事。今集时间差不多， 好， 再见，拜拜。 拜拜。